笑声，何应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任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量考验，笑与脸放心洒，早已于心向着前。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关于爱情，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定义。当你遇到一个安心的人以后，你就会明白，什么都不用说，你在就是最好的承诺了。哪怕你任性敏感爱挑剔，他依然会跟你说，做你自己，我来爱你就好。这也许就是最好的爱情了。 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没人心疼的黑夜，脸颊两行深深的泪水，是你哦，是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伤害？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留伤害？伤心的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将我掩埋。一遍一遍的誓言，

珍惜的朋友。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真的懂你不是细心研究，是我没有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 针对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北京市反馈的督察意见，延庆区根据整改任务清单，针对过境货车尾气检查数量逐年递减问题，在辖区内五个进京综合检查站开展24小时不间断执法检查。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为解决通州区急救网点人员车辆等配置均不足的问题，今年拟先建15个急救工作站，站点设置将以行政办公区为中心逐步辐射副中心，二期再增设14个。近日从召开的北京市养老服务质量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到2017年年底前，本市80%以上的养老服务机构能够通过不同形式满足入住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到2020年，100%的养老机构要通过不同方式落实医疗服务保障。记者从密云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获悉，为提升密云农业品牌形象，不断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完善密云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生态密云采摘季10万家庭进园区的系列活动启动。 Oh, yeah. 少的温柔模糊我的双眼，终于也可以开始一个人看明天。哦哦耶，你放下我走向前。 孙燕姿一样的夏天，感觉到夏天的到来，不是因为天突然暴热起来，也不是因为日子一天天被拉长，一天天被寂寞爬满，就只是那么一下，听耳边再想起那首很多很多个日日夜夜前的那首曲子，然后夏天就轰的一声来到了。说不清这往日的情愫如何慢慢的被激化，又如何像蘸水的墨一样慢慢的在宣纸上渲染开来，只是夏天确实是来了，带着他来 仿佛的冲突，多么温暖的结束，我以为你会快乐，当我的拥抱抱不住你的哭，谁会相信我要比你更加无助。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却成了彼此唯一的出口。当城市野火叫人坠落，那个紧紧把你抱住的人应该是我，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感情却在拉扯中失控。当街边的车催你放手，那个等在车窗里面的人已不是我。

出现在了邱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名字刚好也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最终还是童安格自己将这首歌曲唱红了。我有一位老朋友很喜欢这首歌曲，他说这是他年轻时喜欢的歌曲，到了中年依然如故，没有缘由，只是因为喜欢他的歌词，喜欢他的旋律和那一份淡淡的哀伤。其实童安格是一个活在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清雅俊朗的男子，一个充满着学生味儿、书卷气的优雅歌者，洋溢着台湾式的文艺气息，以及童安格音乐中惯有的那种淡淡的哀愁，似乎以旁观者的身份吟唱着芸芸众生的心声，用音乐彻底抚慰着人们心底的伤痕。喜欢听童安格歌曲的人绝大多数是与安格有着相似的性格，斯文儒雅，不喜欢张扬。在那样一个年代，童安格是代表了一种儒雅的风范，一种不寻常的王子气度。那时候的童安格贯穿白衣，脸上的笑容跟声音一样迷人。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 去多少年，留下了什么？经历太多，会不会沉默？埋在心的话，向谁诉说？ 要多少勇气翻腾的

向天际，一览无遗，不再神秘。像极春相见，似地转天旋，当一念改变，如过眼云云烟。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成长，草木疯长，心外就是天地，纷繁复杂的一切毫无预兆地扑面而来，像一场莫名其妙的狂风，也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在炎热中坚持，在复杂中简单，在执拗中挫折，在汗水中成就，一次次打破自己便是成长。今天969，我是亚薇。梦想不是挂在嘴边炫耀的空气，而是需要认真的实践，等到对的风，我们将要展翅翱翔。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尔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是你在